文宗元圣昭献孝皇帝上之上。太和元年春二月乙巳，赦天下，改元。李同杰善据苍井，朝廷精遂不问。同杰继议事之后获加恩待。三月壬戌朔，前长书记崔从长奉表与其弟同治同训俱入县，请遵朝旨。上虽虚怀听纳而不能坚决，与宰相议事已定，寻复终变。下四月丙辰，为楚后与严英即论之，因请避位，赏再三未落之。中午节度使王佩薨，更深以太仆卿高宇为中午节度使。自大历以来，节度使多出禁军，其禁军大将资高者，皆以备称之息代前于副使，以录中尉，动于亿万，然后得之，未尝有执政。至朕则重练以偿所负，即佩薨，裴度为楚后，始奏以与代之。中外相贺曰：“自今寨帅贤矣。”五月丙子，以天平节度使乌仲印为恒海节度使，以前恒海节度副使李同杰为沿海节度使。朝廷游律和南北节度使构山同杰使俱命，乃加魏博使县城同平章事。丁丑，加卢龙李在义平卢康志牧，承德王廷凑检校官。盐铁使王波自淮南入朝，力图大用，所献银器以千计，灵捐以十万计。六月癸巳，以波为左仆射同平章事。九七月癸酉，葬睿武昭敏孝皇帝于庄陵，庙号敬宗。李同杰托为将士所留，不受诏。已有武宁节度使王志兴奏请将本军三万人，自备五月粮以讨同杰，许之。八月庚子，削同杰官爵，命乌仲印、王志兴、康志牧、史宪成、李在义与义城节度使李听、义武节度使张凡各率本军讨之。同杰遣其子弟以甄婉女妓入河北诸镇。戊午，李在义执其职，并所录献之。史宪成与李全略为婚姻，及同杰叛，密以粮助之。裴度不知其所为，为宪成无二心。宪成遣亲吏至中书请示，为楚后谓曰：“进贡于上前，以百口保尔食主。”楚后则不然，但仰嗣所为，自有朝典耳。县城惧，不敢复与同杰通。王廷凑为同杰求节钺不获，乃助之为乱，出兵境上以挠魏师。有前使后路沙陀酋长朱爷执疑，欲与之联兵，执疑拒不受。冬十月， 天平横海节度使乌仲印击同节，屡破之。十一月丙寅，仲印薨。庚辰，以保义节度使李环为横海节度使，从王志兴之请也。十二月庚戌，加王志兴同平章事。二年春三月己卯，王志兴攻地州，焚其三门。自元和之末，宦官易横，见至天子在其掌握，威权出人主之右，人莫敢言。上亲策制举人，贤良方正昌平刘坟对策，极言其祸。其略曰：陛下以先忧者，攻为将变，社稷将危，天下将倾，海内将乱。又曰：陛下将度篡世之见，则居正位而近正人，远刀具之见，亲骨梗之职，辅相得以专其任，庶职得以守其官，奈何以谢尽五六人总天下大政，或忍萧强，兼生帷幄，臣恐曹节侯览复生于今日。又曰：忠贤无复心之计，昏似持废立之权，显先君不得正其忠，指陛下不得正其始。又曰：威柄凌夷，藩臣跋扈，或有不达人臣之节，守乱者以安君为名，不究春秋之威，称兵者以逐恶为义，则政行不由乎天子，征伐必自于诸侯。又曰：陛下何不塞阴邪之路，秉谢瑕之臣，致亲临破邪之心，复门户扫除之意，借其所宜借，忧其所宜忧，既不能治于前，当治于后，既不能正其始，当正其中，则可以前放点磨，刻成批垢矣。昔秦之王也失于强暴，汉之王也失于微弱，强暴则贼臣畏死而害上，微弱则奸臣窃权而镇主。夫见敬宗皇帝不于亡秦之祸，不减其盟，夫为陛下深枕亡汉之忧，以度其见，则祖宗之宏业可绍，三五之侠鬼可追矣。又曰：臣闻昔汉元帝即位之初，更至七十余世，其心甚诚，其称甚美，然而纪纲日稳，国祚日衰，奸诡日强，离原日困者，以其不能择贤明而任之，失其操柄也。又曰：陛下诚能接国权以归相，持兵柄以归将，则心无不达，性无不服矣。又曰：法宜化一，官宜正名，今分外官中官之源，立南司北司之局，或犯禁于南，则亡命于北，或正行于外，则破律于中，法出多门，人无所措，时由兵农事役而中外法殊也。又曰：今下官不知兵籍，止于奉朝请，六军不主兵事，止于养军阶， 君荣和中官之政，荣律赴内臣之职，守一代武变及文吏如仇仇，足一倒军门，使农夫如草芥。谋不足以剪除凶逆，而诈足以抑扬威服；勇不足以镇卫社稷，而暴足以亲治礼闾。机械藩臣，甘陵宰府，挥列王度，鼓乱朝京，张武夫之威，上以治君父，假天子之命，下以御英侯。有藏奸官信之心，无符解死难之意，其先王经文为武之旨也。又曰，臣非不知言发而祸应，既行而深露，盖痛社稷之危，哀生人之困，其忍姑息时计，且陛下一命之宠哉。闰月丙戌朔，史宪成奏遣其子副大使唐，都知兵马使齐志绍，将兵25000，驱德州讨李同杰。史宪成欲助同杰，唐弃谏，且请发兵讨之，宪成不能为。甲午，贤良方正、裴休、李和、李干、杜牧、马直、崔瑜、王氏、崔慎友等22人种地，皆除官。考官左散骑常侍冯素等检刘坟册，皆叹服，而未宦官不敢取。诏下，勿论萧然称屈。谏官御史欲论奏，执政议之。李和曰，刘坟下地，我辈登科，能无后言？乃上书以为，坟所对策，汉魏以来无与为弊，今有司以坟指切左右，不敢以闻，恐忠良道穷，纲纪遂绝，况臣所对不及坟远甚，其回臣所受已经坟职不报，坟由是不得事于朝，忠于十府御史。穆幼之孙，直勋之子，是启之子，慎由荣之玄孙也。夏六月，晋王普薨，辛酉，是道怀太子。初，萧太后又去乡里，有弟一人，上即位，命福建观察使求访，莫知所在。有茶缸一人萧红，自言游子流落，商人赵枕引之，检太后近亲吕章之妻，亦不能辨，与之俱见太后，上以为得真旧，甲子以为太子贤马。丰州刺史王生朝叛，庚辰，安南都护武陵韩约讨斩之。王廷凑因以兵及颜良助李同杰，上欲讨之。秋七月甲辰，召中书及百官议其事，宰相以下莫敢为。魏卫青因幼独以为，廷凑虽负凶徒，是谓甚露，以且韩荣专讨同杰。己巳，下诏罪状廷凑，命临道各严兵守备，听其自心。 九月丁亥，王志兴走拔地州，李环自晋州引兵赴镇，不及士卒，所过残暴，至则拥兵不进，但坐所攻溃。庚寅，以环为下绥节度使。甲午，诏削夺王廷凑官爵，命诸军四面进讨，加王志兴守司徒，以前下绥节度使傅良弼为横海节度使。越王坤轰。庚戌，荣管奏安南军乱，逐都护韩约。冬十月，杨王新轰。魏博拜横海兵于平原，遂拔之。十一月，癸未朔，议定节度使柳公济走攻李同杰兼固寨，拔之，又破其兵于寨东。时和南北诸军讨同杰久未成功，没有小胜，则虚张首鲁以邀厚赏，朝廷竭力奉之，江淮为之好弊。傅良弼至陕而轰，已有以左金吾大将军李佑为横海节度使。甲辰，晋中昭德寺火，延及工人所居，烧死者数百人。十二月丁巳，王志兴走兵马使李君谋将兵济河，破吴地。壬申，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韦楚后轰。李同杰军事日促，王廷凑不能救，乃遣人说魏博大将齐志绍，使杀史信成父子取魏博。志绍遂作乱，引所部兵二万人还逼魏州。丁丑，命谏议大夫伯奇宣慰魏博，且发义城河阳兵以讨志绍。戊寅，以翰林学士陆随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。辛巳，史宪成奏齐志绍兵屯永济，告急求援，找义城节度使李听率沧州行营诸军以讨志绍。